《红楼梦》就是这一套新教本的封面的作者署名问题的发生变化。当时讲完以后，没想到这两个多月啊，关于《红楼梦》本子，特别是新教本上面关于后世回叙述作者名字的变化，从高鹗为什么变成无名氏，引起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议。像所有的《红楼梦》当中的问题一样，一牵涉到这些问题的话，大家都争论不休，观点各种各样。我呢正好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进一步呢阐释一下我的观点。《红楼梦》毫无疑问呢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我记得著名作家白岩说，现在大学生不读《红楼梦》还得了？我很赞赏这个话，但是呢我有另一个说法。我说现在作为中国人，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条件，都应该读读《红楼梦》。《红楼梦》对中国人来讲确确实实是民族的骄傲。我甚至认为不仅应该要读，还应该把作为喜欢不喜欢《红楼梦》，熟悉不熟悉《红楼梦》，了解不了解《红楼梦》，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中国人的人文素养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我认为呢，把它做一个标志，就像英国人谈起莎士比亚，俄国人谈起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一样，对自己民族的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应该作为衡量人文素养的一个标志之一。阅读《红楼梦》确确实实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然，怎么阅读《红楼梦》，我有些基本观点。在我正式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想把我的观点亮给大家。第一，我认为阅读《红楼梦》要把《红楼梦》当成文学作品来读。第二，读《红楼梦》一定要细读、精读。你不细读，你不精读啊，你读不进去。你只有细读精读了以后，你才能读进去，而且呢可以深深地影响你一个新人。第三，要对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第四，要了解一些红学的和红学史的基本知识。第五，要了解一些红楼版本知识。第六，要了解《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十回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我个人感受的，就是阅读《红楼梦》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你了解这些东西，对你提高你的阅读审美能力很有好处。当然这些每一个问题都能讲几天，我今天主要讲最后两个问题，《红楼梦》版本和《红楼梦》后十回的问题。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个四大名著，其中《红楼梦》我们喜欢叫它新教本。很多人都奇怪了，你这个本子1982年出版的，到今天快40年了，你们为什么还叫它叫新教本呢？我就从这个新教本的新来和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新教本的新是一个历史性的叫法，它的新就是在于这个本子和过去以往所有的《红楼梦》通行本都不一样，它是以早期的脂砚斋抄本、庚辰本做底本整理的。一会儿我会和你讲为什么要整理这么一个本子。正因为它和以前的版本都不一样，因此它是新，这是个历史性的叫法。它的新还在于，各位不知道，就是整理这么一套书，集中了全国几十位的著名学者，历时7年，就因为由于这个工作，集中了这么多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如今还在的著名红学家，因此催生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建立，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刊。 没有这个新脚本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三个东西正好是新世袭红学发展的标志，因此呢它是新的，它是新的。那么这个新脚本的话，目前呢就是说还是我认为还是发行量最大最权威最受读者欢迎的同行本，从1982年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了三次修订，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珍贵。这个是这个新脚本的珍藏本的出版，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很好的总结，也确实使得书更好看了，也更有收藏价值。那么这里面大家就问了，我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读《红楼梦》本子很重要。有些读者呢就觉得奇怪了，本子有什么不都一样吗？就说这个《红楼梦》那个《红楼梦》都叫《红楼梦》，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么今天我就要告诉你本子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它不一样。那么因为呢《红楼梦》呢它在流传当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它最早创作的时候呢，《红楼梦》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流传，那个时候曹雪芹写《红楼梦》既不是为了当著名作家，更不是为了赚稿费，因此呢他写完了一部分就在他的亲朋好友当中流传。那么其中脂砚斋呀几乎手这些朋友和亲人就一边看一边评点，这样的话呢就流传了不同的版本在社会上。但是呢这个抄本毕竟受限制，你想一部《红楼梦》七八十万字抄一遍的费多长时间呢？另外抄的话容易抄错，因此呢一直到清乾隆56年辛亥即1791年经陈委员高鄂整理，用木活字印刷出版了一个120回本的《红楼梦》。这件事啊在《红楼梦》传播史上意义重大，因为它结束了以抄本流传的时代，开创了刻本流传的时代。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不同，以后你呢不用抄书了，我就买刻本，刻本印得多呀，看的人就多了。第二个，他过去传的是80回，这回是120回，是个完整的本子，所以呢他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呢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呢第二年又出了一个本子叫成译本，具体情况的话呢我就不细说，这个成家本和成译本为什么出两个，差了几个月时间。但是呢这个成家本成译本确确实有很多不同。那么从那以后，在清代很奇怪，过去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成译本是后出的，经过整理更好，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观点。但在清代很奇怪，清代没有人翻刻成译本，所有的翻刻本都是成家本。那么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4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身作家出版社出了第一个《红楼梦》的整理本，就是以成译本为第一本整理的。我看的我是非常高兴，为什么？我这个研究《红楼梦》的人第一次看到1954年这个本子，1954年的本子。从那以后，全印的是成译本。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对记者说，哎呀，说成译本被淹没了多少年。我刚才对人民文学出来的朋友讲，我说这位朋友呢他不懂红版本的传播史。其实呢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印的全是成译本，反而不印成家本。这种情况一直到1982年，就是我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研究所整理出一个新脚本，就刚才我讲的新脚本。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这一次安排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今天关注的是《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40回续书。前面节目主讲人张庆善先生谈到，《红楼梦》一书从问世到现在，陆续发现了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些版本都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新教本，它的特色又是什么样的呢？看《红楼梦》为什么要选择版本呢？ 我刚才说了，你可能觉得奇怪，一般读者看书还选版本，你可能觉得奇怪，成家本也好，成业本也好，印得好好的，卖得好好的，成一本在1982年以前发行了200万册啊，印得好好的，发行得好好的，你干什么？全国集中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历时7年，费了老鼻子劲，又整出了一个新本，有必要吗？一般读者真是搞不清楚，这个太必要了。它为什么必要呢？就是本质问题。对于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来讲，都知道一个道理，你看古典文学作品，不管看唐诗宋词这个元曲，你要拿不到一个好本子啊，那可就害了。本子和本子是不一样的，好本子可靠，质量高，错误少；坏本子粗制滥造，错误多。你看一个错误的东西，那能行吗？《红楼梦》也是这样。那么我刚才讲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发行的成一本，但是呢，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在社会上陆续发现了一些名字，大部分名字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红楼梦》，有嘉戏本、鸡毛本、庚辰本、奇戏本、蒙古王府本、苏戏本，还有跑到那个俄罗斯的列藏本等等。这些早期抄本的发现呢，让学者们很吃惊。吃惊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发现这些署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本子，与我们看了12年的成家本、成一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多大的不一样呢？我和各位读者告诉你，几乎是页页都有差异，页页都有差异啊，这可不得了啊，数字难以统计，这是一般读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种差异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的是个别的一字一句的差，差的话造成原因也很复杂，有的是重大情节的差异。你比如说《红楼二游》的故事，在早期脂砚斋本当中和咱们看的成家本、成一本就有很大的不同。另外还有呢一些原则性的差异，造成了阅读起来的困难。专家们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呢，从文字的整体性来看，早期的脂砚斋评本要好于后来的看科的成家本和成一本。尽管成家本、成一本很有特色，它个别地方也有好的那个内容，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不如早期抄本。人们一般认为成家本，特别是成一本，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就是在刊刻印刷的时候经过后人的整理，后人整理的越多，离曹雪芹的笔墨就越远，所以整理这个本子，当时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要出版一个更解记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你说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就是说我们看的《红楼梦》，哪一个《红楼梦》本子更解记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呢？那么我认为早期的脂砚斋草本 更接近朝鲜原著的面貌。但是因为早期各种抄本的变化太大，回数又不一样，有的就十几回，有的就两三回，有的四十几回，因此呢整理出一个新的教本就显得尤其重要。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我不妨给你举几个小例子，就看你读《红楼梦》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这些差别。你比如说《红楼梦》第八回，第八回的回目叫什么？比铜铃金鹰尾漏翼，探宝钗黛玉半寒酸。这回呢有一个什么事儿？我一说大家就想起来了，说的是啊宝钗呢生病了，宝玉呢有好一阵没看到这个宝姐姐了，因此他要到梨香院去看一看这位宝姐姐。那么他看这位宝姐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比通灵。为什么比通灵呢？宝钗说整天人家就说你宝玉带那个通灵宝玉啊，我今天要瞧一瞧。那么宝玉说你看了我的玉，那我得看看你的锁呀，就宝钗不带了个金锁吗？金银良缘吗？就这么一个故事。大家伙注意，在《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以前，只要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一起，宝姑娘肯定来；只要宝姑娘和宝玉在一起，林妹妹就来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一个结果，吵架闹别扭哭呗。哎，每次都这样。我为什么说四十五回呢？四十五回的回目大家记得：金丹期虎跑金兰雨，风雨夕闷指风雨词。就这一回啊，宝钗和黛玉和好了，后来呢矛盾闹得少了，所以四十五以前有这么个情节。后来我说呢，这个用现在的话讲啊，就是就为了情节的生动，或者用时髦的词叫做设计戏剧冲突。你说宝玉黛玉不打架的话，《红楼梦》就没那么有意思了。哎，咱不说这个，就说这回宝玉和宝钗这个比通灵，这个时候林妹妹果然来了。那么来了之后呢，书上怎么写的呢？过去我们看的成家本、成译本是这样写的：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又未完，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看了一百多年呢，谁也没觉得有问题，谁也没觉得这个话有问题。结果呢，后来呢，庚辰本这些本的发现了以后，专家们一看，问题大了。早期的紫砚斋评本是怎么写的呢？这些话呢，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又未了，林黛玉已遥遥地走了进来。听出区别来了吗？刚才前面一段是成家本的话，这一段是庚辰本的话，有什么不同吗？成家本比紫砚斋的评本多了两个字。成家本是林黛玉已摇摇摆摆地进来，庚辰本是林黛玉遥遥地走了进来。一个摇摇摆摆，一个遥遥，两字之差，天壤之别啊。所以我说这个一个女孩子走路的遥遥那多美啊，如果一个女孩子走路摇摇摆摆的话，那能好看吗？所以呢这个用遥遥两字来形容林黛玉也太合适了。红楼梦形容林黛玉就是娴静是如浇花照水，形容是如弱柳扶风，摇摇。那么摇摇摆摆的话，怎么又不能和漂亮姑娘这个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年民国初年，有个叫狄宝贤的人看了这个成家本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狄宝贤就那个起本那个实印本那个这个出版者，他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过去没人都注意。他说以词字样写雪攀、贾环等人则可，今本以此唐突，潇湘焉。意思是说， 摇摇摆摆这个词啊，你形容雪盘那是可以的，你形容我们林妹妹是唐突林妹妹，对林妹不敬啊。你看就这么两字差别，一个是写林的摇摇，一个写林的摇摇摆摆，这意境真是差别还大。其实呢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版本的问题。过去程家本也是根据那个纸本早期草本整理的，不过他根据那个底本不太好，抄书人呢注意力不集中，抄到摇摇的时候脑子一拎号摆摆了，就变成摇摇摆摆了，抄错了。如果说纸本不出现，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就永远会叫林妹妹摇摇摆摆了。那么纸本的发现啊，不是摇摇摆摆，摇摇的走进来。所以呢像这种差别的话呢，我和各位讲太多了，不整理一个新本的真不行。这是举一个这个两个字的例子，那么我就举几个字多的例子。 从1791年程甲本刊刻以来，人们大多数情况下看到的都是程甲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看到的又都是程乙本。但是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也就是脂砚斋评本陆续被发现，不同的版本啊有11种之多。这个时候人们就发现了这些大多署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早期抄本，他们的文字与社会上已经流传了100多年的程甲本、程乙本有着很多的不同。今天节目的主讲人张庆善先生呢就举了一些例子。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的啊是两个字的不同就能导致一个人物的形象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张庆善先生谈到脂本和成本几乎页页都有差异，数字难以统计，而这些的差异情况也十分复杂。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张先生还会继续来说一说他们的一些区别。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来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系列专题节目。今天要谈到的是《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40回续书。主讲人张庆善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著作有《漫画红楼》、《话说红楼梦中人》等等，是国内《红楼梦》研究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今天张先生谈到的《红楼梦》后40回的问题是红学的大题目，它牵扯到许多问题。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张庆善先生谈到了程甲本、程乙本、新教本都是《红楼梦》，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啊，脂本和成本几乎页页都有差异，数字难以统计，而且这些差异的情况十分复杂。前面呢说到了两个字的差异，接下来啊张庆善先生还要说一说啊有一些一段一段甚至是一页一页不同的差异，还有啊很多的重要情节的差异，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摇摇摆摆了，抄错了。如果说纸本不出现，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就永远会叫林妹妹摇摇摆摆了。那么纸本的发现啊，不是摇摇摆摆，摇摇的走进来。所以呢像这种差别的话呢，我和各位讲太多了，不整理一个新本的真不行。这是举一个这个两个字的例子，那么我就举几个字多的例子。比如说红楼梦第29回，庚辰本的回目是降府人府生还倒府，痴情女情称月真情。那么程甲本这一回的回目是什么呢？降府人府生还倒府，多情女情重玉真情。 我曾经讲的差别。那么直本是持情理，情重越真情，成本是多情理，情重越真情。应该来说多情理也不错，但是多情理和持情理放在林妹妹身上，你觉得哪个合适？当然是持情理合适的。就在这一回里面，书上就写的那林黛玉偏生也是有些迟病的，所以用痴情女形容林黛玉非常合适。这是个小问题，和刚才情况一样。下面有一个多字差异，这一回一个情节，这一回很有趣。上半段写到清虚观打搅，下半段就写贾宝玉林黛玉吵架。这一回呢就先写打清虚观打搅，打搅的话就是到道观里去做法事啊。书里面写道，王夫人看见老太太高兴，因打法人到院里告诉大家，有要逛的只管初一跟着老太太逛去。书中特别讲到说，这话一传开别人都还可以，只写那些丫头们天天出入的门槛子，听了这话谁不要去，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也百般撺掇了去。这段描写很精彩，就是说丫头们，特别大观园的丫头，轻易出不了门，出了大观园看外面的世界呢，这是他们很快乐的事。出门的表现情景是怎么样呢？早期纸本是这样写的，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月，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么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了，那边车子说蹭了我的花了，这边又说碰上了我的扇子了，叽叽呱呱所笑不绝。周丽家的走过来走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家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呢？过去读《红楼梦》29回这一段一扫而过，没什么感觉，但细读的时候呢，哎呀，这段写太妙了，妙了一群姑娘叽叽呱呱那个情景啊，栩栩如生的出现在眼前。周丽家的管家婆走过来走过去，姑娘们在街上别折腾了，讲讲笑话，那形象确实生动，栩栩如生。那么作者写这一段的话，那不是反反而写啊，他表现的什么呢？表现出姑娘们，特别那些丫鬟们，轻易出不了大观园，而他们对走出大观园走到外面世界是那样的渴望。所以这个描写真是意味深长。著名红学家钟武昌先生他对这一段有什么评语呢？他说，这一段描写写出了那一区幽禁在封建印象子内的死女们一次意外的解放。所以这个呢，我认为是很深刻，说得很对。可是就这样一大段精彩的描写，成本里面没有，我们看的翻刻的成家本他也没有，他是怎么写的呢？那街上人见是家不去烧香，都在两边观看，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七言八语，指手画脚，就像看过会的一般。只见前头的全副指示摆开，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彩佩珠缨，在那把人轿前领着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盖地而来，却是鸦雀无声，只有车轮子马蹄声。你看这两个本子差别多大，成本是讲丫鬟们出去又欢乐解放的情景，那么纸本却是这么一段，那么对那个丫鬟们冲出大观园以后那种渴望、那种喜欢、那种欢乐没有。应该来说成家本、成一本正在描写不坏，他写出一幅贵族大庭出门的世派，但是你仔细比较起来，和庚辰本姑娘们叽叽呱呱所要不觉得描写相比差得很远，就是缺少一种鲜活的生活场面，更没有丫鬟们走入大观以后与潦妥翻笼后解放的意境。因为本来王夫人说 愿意跟那个老太太出去都可以逛去，丫鬟们很高兴，所以才有了这一段表现。另外呢，这种叽叽呱呱说要不绝的情景呢，一方面描写丫鬟们的欢乐，一方面又描写这丫鬟们多事儿难缠，所以呢总归是很欢乐很好玩。现在画红门人物都画金陵十二钗，谁要有本事把这一段丫鬟们群才图画出来也很精彩。那么相反呢，陈高本他呢就是说的描写虽然写出一个贾府的世派，但缺少了生活的气息，缺少生活的 针对性。另外呢，他这段描写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和秦可卿大楚丧有一点雷同了。所以专家们也认为呢，就是总体上来讲呢，还是就是纸本要写得好，哎，写得好更有生活气息，更精彩更生动。这是刚才讲的摇摇摆摆和摇摇是两个字差，这是两大段字差。我这是第二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简单的说一下，我就想告诉各位这个本子的和本子啊的不同，我们看书要懂得这些知识。你比如说我问林妹妹的前人是谁，我想大家都会很容易的回答绛珠仙草，是不是啊？那么我要再问贾宝玉的前人是谁，各位知道吗？这个回答起来有点复杂了。多数人会回答当然是那个天天用甘露供来滋润绛珠仙草的神瑛侍者，对不对？神瑛侍者。可有人会回答，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会想到应该是顽石。那么这里面就来问题了，贾宝玉前身到底是神瑛侍者还是扔在大荒山乌鸡家青龙峰下那块顽石？这在很长时间呢是《红楼梦》里面一个公案呢，就是说神瑛侍者顽石到底什么关系。如果说神瑛侍者是宝玉的前身，那么顽石意味着什么？顽石和神瑛侍者又有什么关系？搞不清楚，很长时间搞不清楚。你看成本搞不清楚，那么你看新教本就搞清楚了，就是版本问题。就是说不谈版本问题，说不清楚顽石神瑛侍者贾宝玉的关系。为什么？丢字了，丢字了。原来呢就是说《红楼梦》讲的石头记的来历的时候讲啊，当年女娲补天的时候与大荒山乌鸡崖列成高径十二丈方径二十四丈顽石36501块，娃皇寺只用了36500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没用，便弃在慈山青埂峰下，随之磁石自行锻炼之后灵性一通，因见巨石巨德补贴，独自己物材不堪如血，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这段描写基本是一样的。后来呢一僧一道路过这个青埂峰下，看见一块鲜明洁莹的美玉，又缩成扇最大小的可悲可叹。那么这个僧人说形体像是个好东西了，但是呢在见上几个字以后呢才能带到温柔富贵娘去安身乐业，所以就嗅着这个石头飘然而去。又不是过了几十几节一僧一道又出现了，这时候出现了什么呢？说啊，要把这个蠢物夹带下去到人世间去享福去受享受享。接着就引出来了第二个神话故事，就是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的故事。西方神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仙草一株，时有神侠公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在他的精心灌溉下绛珠仙草变成了一个美女。一天这个神瑛侍者翻新偶翅要下凡去，这个绛珠仙草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也要下去，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我没有甘露还他，我要把一生的眼泪还给他。这就是有名的还泪的故事。这个时候僧人和道人说 要到境外县公证区将此物交割清楚，就是说要把顽石带过去，以便石英死者和江小等投胎下凡，好把蠢物顽石加了下去。从这个描写来看，这是庚辰本的描写，顽石是顽石，石英死者石英死者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哎，不可能。但是呢，这里面看书的人就搞不清楚了，大荒山乌鸡崖，青冷峰下乌鸡崖那一块大顽石怎么变成了一个小美玉啊？一生一道，你干什么把这么一个顽石成物带到警幻仙宫那里去干什么呢？没有交代清楚，搞不清楚，过去很多人看也搞不清楚，这是个明显的矛盾。有趣的是，这个矛盾被程家本的整理者发现了，他在整理程家本的时候，他也发现这是个问题啊。结果呢，他没搞清楚这个顽石和石英子的关系，可是他又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他干脆加字儿，他要解决这个矛盾。原来庚辰本讲，早期资本讲，随之磁石基因锻炼几后灵性一通，因见巨石巨的补贴，独自有无才不堪入选，随自怨自叹，日夜不要惭愧吗？程家本他发现这个矛盾以后，他加了八个字，叫自去自来，可大可小。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什么了呢？随之磁石资金锻炼之后，灵性一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巨石巨的补天，读自己不堪入选，随自愿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八个字加了以后呢，有问题了。你既然你这个顽石是自去自来，可大可小，那就不用劳驾一生一道帮忙了。所以呢，这个程家本的整理者呢，他索性他解决第一个毛病，下面问题还没解决呢，他索性就大动干戈，加了字就更多了。加什么呢？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娃皇未用，自己却又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引留他在赤霞宫中，命他为赤霞宫神灵使者。如此一来，顽石和石英寺就合二为一了。我刚才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你看早期抄本的人，你会想，哎呀，顽石是不是前身？你要看是程家本、程义本的人，你马上要回答，贾宝玉的前身就是顽石和石英寺者，因为他合二为一了吗？哎，合二为一了吗？那么这个合二为一好不好，对不对呢？也有些学者很赞许解决，认为解决的好，程家本、程义本改得好，没有矛盾了。可是后来许多研究者研究来研究，觉得不仅没改好，而且改的毛病更多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要关注的是《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四十回叙书，谈到了《红楼梦》的不同的版本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经常谈到的有程甲本、程乙本，这被称作程本，另外还有《红楼梦》的早期抄本，被称作是脂砚斋评本，也陆续被发现，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谈到的新教本，不同的版本内容差异其实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红楼梦》当中的重点人物宝玉和神瑛侍者以及顽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在不同的版本当中差异巨大， 在成本当中，神瑛侍者和顽石已经是合二为一了，但是在资本当中，神瑛侍者是神瑛侍者，顽石是顽石，只不过是顽石跟着神瑛侍者来到人间游历了一场富贵乡。张先生也特别说到了读《红楼梦》要挑选版本，他认为以脂砚斋评本为底本的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教本。 这个合二为一好不好，对不对呢？也有些学者很赞许解决，认为解决的好，成家本成一本改的好，没有矛盾了。可是后来许多研究者研究来研究觉得，不仅没改好，而且改的毛病更多了。第一，你顽石自己可以变大变小来去自由，既然你这么逍遥自在，你自怨自叹什么呀？你悲号惭愧什么呀？你委屈什么呀？用不着委屈了吗？你自己自来自去，自大自小，逍遥自在，你还有委屈吗？第二，既然你自己可以跑到警官仙姑那里去上班，那么一生一道还用夹带你干什么？也用不着一生一道帮忙了吗？第三，一生一道说现在有一干风里面叫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将此蠢物夹在于中，如果顽石就是神瑛侍者，那你就下凡就完了吗？不用夹带了吗？所以呢，这矛盾很多。而且还有，如果说你这个顽石已经变成了神瑛侍者，已经在警幻仙宫里面工作了，你怎么又在大荒山无稽崖下碰见一生一道呢？所以呢，很多学者发现这个毛病太多了，不仅没改好，改坏了。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嘉熙本的发现，大家觉得问题找到了。为什么呢？嘉熙本这一段描写啊，和别的本子不一样，多出了429个字，多出了429字，恰恰这429字是最关键的一段话。有了这429字，矛盾没有了，问题说清楚；没有这429字，就是一笔糊涂了。哪429字呢？太重要这一段，我不妨就是说和大家读一下：以日政党劫道之急，我见一生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风神诡计异，说说笑笑。好，下面就是没咱们看的一般本的没有的。说说笑笑，来指风向，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起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到银世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但自很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现在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试问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只虽粗蠢，性却稍通，况且二师先行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才，内悟济人之德。如萌法一点痴心，歇待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文若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其含笑道：“善哉善哉。”注意下面的话很重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一次，况悠悠美中不足，好事多么八个字，景象连数，瞬息间则有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道不入不去的好。这时翻心已至，哪听其这话，乃夫苦求在世，二仙之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乃此意静极思动，物中生活子数年，既如此，我便携你去受想受想，只是到不得一时，切莫后悔。”时道：“自然自然。”那僧人道：“惹说你心灵，却有如此直蠢， 并更无其为之术，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师佛法助你助，待节中之日复还本旨，一了此案，你倒好不？石头听了感激不尽，那僧便念咒书佛，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下面一段就是别的本上都有的，也一线一道把它拿到景观仙姑那儿去挂了号，完了以后呢，行思者将西到下世，把这个石头夹在下的人间。这里面讲了几个东西太重要了。第一，这个顽石是大师大变幻术把它从大顽石变成美玉的，这第一。第二，这个顽石是听了二仙在高谈阔论谈人世间荣华富贵的时候呢，被打动了，要到人间去受想受想。这个欲望啊，真是不可抗拒。就这么块顽石听到人世间有荣华富贵的事儿，他也想去受想受想，这就很深刻的用意啊。第三，大师告诉他，人世间是有乐事，但是啊，好事不可能是永远的。美中不足，好事多磨，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啊。这一段丢到424太重要，不仅讲清楚了顽石石英四者宝玉的关系，而且又把《红楼梦》里的旨意点得清清楚楚。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啊，这一大段僧道与师徒对话简直就是认识《红楼梦》旨意的最关键的词语，甚至可以说是《红楼梦》三个字的最好的解注啊。所以呢，这一大段丢了怎么得了呢？通过这样的事情说明什么？版本的重要，版本的重要。那么新教本的一大贡献就把这一大段文字找到了放进去，补给使得这些宝玉石英四者顽石的关系搞清。搞清楚什么呢？顽石是贾宝玉嘴里叼那块玉，石英四者是贾宝玉的前身，顽石是被石英四者加到人间，它起了个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你看《红楼梦》啊，这个顽石像个录像机一样，经常的观察贾府中的生活，记录下来石头记，他又被贾母视为命根子，有象征意义，所以这个版本太重要。至于说你可能觉得这个版本这么复杂，怎么这么大段文字丢没了呢？恰恰贾诩文有呢，这个呢其实在版本当中是经常有的事情，叫做夺落，或者是呢串行驼字，这个就丢的太多了，叫夺断。他怎么呢？著名红学家周浩然先生他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很可能是抄书人呢、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下翻过去一页，那429的正好是一页，他翻过去，结果呢把这段给漏掉了。现在像这种情况在版本当中呢是很常见的，很常见的。那比如说看个版本当中，你抄书抄着抄，林黛玉到，把这人喊张老师接电话，你跑去接电话，接完电话就在挤着抄的时候一下看错了三行，旁边第三行那个还有个林黛玉到，你就又接着抄下去，接中间这三行就没了，这叫串行驼字。和我刚刚讲的429的脱落情况大致，429字的脱落，周绍良先生认为可能是他翻页的时候啊，他一下带过去，两页过去了，这一页没抄。那么我举以上的几个例子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新教本它为什么珍贵，它和以前同学们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它是最权威的。那就是说这些教刊呢是下大功夫专家学者学有成果的这个心血体现的，通过这样的教刊使得《红楼梦》的这个通行本更接近朝鲜原著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呢，对本子的情况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呢，应该来说对我们阅读非常有好处。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搞这个新教本，这种搞法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就是说它不可复制，不可复制是